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电话时段啊，咁啊，应该系而家接紧电话就应该系陆先生啊。陆生你好，请讲。 系，阿郁敏， 系，好，请讲啊。 就我其实咧，就想讲，我话好多人咧都可能觉得阿郁敏喺度冷泼冷水，喺度揼啲泛民。咁我唔使讲咁多啦，我就用我自己亲身嘅经 历。哇！佢赢我做咩泼冷水啊？屌你！我应该擦佢鞋啊，开香槟，我泼冷水都冇关系噶，系咪啊？我冇泼冷水喎，你唔好用泼冷水呢、這个讲法唔通 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咁样谂，我就唔系嘅。即系我就系想用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去俾大家做一个判断。咁我寻日咧，我就打电话去嗰个泛民台，大家知边个噶啦 ？D 字头嗰、那个。咁咧，我就同佢哋讲，我就话好啦，而家你哋赢晒选票，我话第一样嘢，我想话俾你哋听，呢、這个唔使证据嘅，唔使数据嘅 ，OK？ 你哋赢咁多选票系因为呢个运动而赢得嘅。咁佢哋自己都同意啊。咁啊，琴日就有啦。啊！譚德志、李卓人喺度做主持，咁佢哋自己都同意嘅。咁我話得啦，既然你同意，咁即係話你同呢班年輕人，你哋同呢班年輕人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咁而家佢哋咁嘅情況，你哋選到之後係咪應該第一件事？我唔係講發聲明添啊，我話唔該你哋全部啊出嚟遊行啊，要求警方啊放過呢班示威者同埋你帶呢班年輕人。無條件釋放啊！係，佢哋冇人夠膽答我，冇啊！佢哋冇人夠膽講講乜嘢，嚇成日喺度咦哦哦。咁好啦，跟住我就話嗱，我而家我申報利益，我就冇投票嘅。我話點解我唔投票咧？我話因為我係視障人士。咁而無論係民建聯嗰邊建制派又好，你哋民主黨又好，即係呢邊泛民又好啦。都冇顧及過我哋嘅需要，就係、是、講投票呢樣嘢啫。喂，我唔使你好似人哋咁誇張，又揾啲車接啲阿婆去投票，啲有路啦，唔使啦。喂，你十八區安排啲義工嚟帶下我哋去投票得啩？都唔做。咁我想問，既然你唔重視我呢個票源，咁我仲投你票嚟做咩？跟住佢又有演我啦，又話咩希望做得好啲啊？呢樣嗰樣啊？咁我就話。阿譚德志又講啦，就話、你哋係咪有個互聯會啊？我即刻撳住佢，我話：譚德志啊，我話你唔呢樣嘢唔好講住先。我話你可唔可以打個電話俾我？我話俾你聽應該點做，我教你應該點做。因為點解我咁講咧？我其實我喺呢度我唔講得嘅，因為普通人同盲人一樣，一樣有好人有撲街，一樣嘅啫。咁我就唔想佢哋入啲機構度就揩嘢。咁我就想事後同佢講嘅，咁佢好大聲應承我喎，好啊，我一定打俾你。 跟住冇件事啊？ 結果冇件事，跟住我再打去嗰個台，同嗰啲小姐講，個小姐同阿譚德志講，講完之後，你聽譚德志講，譚德志講咩啊？佢話佢叫佢話好忙喎、叫你如果得嘅就落區揾佢。喂，大佬啊，係你自己應承埋打電話俾我嘅，你對一個選民咁樣已經好冇禮貌啦，更何況你。即係你而家係難為緊一個視障人士，我點識落去揾你啫，大佬？咁大家咪睇到呢啲人係咩嘴臉咯？大家自己去判斷一下啦，唔該。 好 ，OK， 多謝你電話，我哋聽下一個。 下一位就係阿俊啊，咁而家打緊俾佢嚇。 你打的电话号码现时未能 接唔通啊，咁你打下一个啊。咁区议会嗰度咧，其实啲新任嘅区议员咧，即系啲初哥吓，佢哋啲员助理都相当之难揾嘅。咁应该就要有一啲新血加入嘅。 唔系识做议助嘅人唔多， 唔多嘅。 但系你老实讲啊，你唔系话后生咁啊，佢有个热诚， 咁就可以做 议助噶嘛，系咪？咁你都叫你咁嘅人，有人啲老屎忽教下佢哋点做议助啊？咁而家你咁捻多嗰啲老屎忽，系咪啊？即係地區區議會的議座和立法會有不同的，立法會都分兩種議員助理的嘛，一種就是負責政策那些，那真的要有些料先得的，大佬是不是？即你起碼要 policy research， 你起碼要看文件開始，即是 research 那方面的能力又要有，是不是？但是去地區辦事處那些，你就真的要有愛心有耐性，很多時候我們是招呼一些老人家，是不是？ 肯聽他講嘢， 要聽他講嘢，是不是？那時候我都教一些年輕人，你有些耐性跟老人家傾偈先得的，因為他重複又重複的。當我一個人裏邊，我成日講啲嘢重複又重複咧，就知道自己好撚老噶啦。咁我而家咪好撚老咯，因為我重複又重複，都係講呢啲嘢。屌你老母，講撚咗幾十年，咁啲人唔撚信我咁解啫，係咪啊？屌你，我話呢啲全部都撲街嚟嘅，民主派係閪人嚟嘅，咁你啲人唔撚信咁解嘛？咁而家佢又翻生，佢更加唔信啦，係咪？屌你最撚早出本偽民主派賣港實錄就係小弟啊，啱唔啱啊？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你要有啲耐性去聽啲老人家講嘢先得嘅，係嘛？咁都。都有得學的很多東西，你明白嗎？同埋你最重要有那種熱誠，係嘛？咁你有啲呢細水長流的，同埋真係地區工作咧，即係佢真係揼石仔咁揼翻嚟嘅。 哇！一步一腳印。 所以點解嗰啲建制派好咧唔憤氣嘅？ 做咁多嘢都輸， 做咁多嘢都輸啊嘛！你唔撚使做嘢嗰啲係咪？我個樣都未望清楚，你就屌你諗，你就贏咗啦！好似梁文廣輸俾阿 Ken 咁，屌你佢一發我諗唔撚到噶嘛會，你明唔明啊？佢係輕敵嘅，係嘛？其中嘅原因就係輕敵輸。佢如果唔係輕敵睇唔起呢條僆仔，佢俾啲心機走去嚇，即係吹票，但係佢都屌你多咗多過舊年成。成千票的大佬，多過上一屆啊！成千票的咁真係冇得講啊！係咪？屌你諗啊！即係成個大環境要忙你啊嘛！係咪？有啲人咧我睇到有啲人嘅講法就啊，呢鑊真係好嘢啦！將呢個建制派連根拔起，啊、真係，我真係願聞其詳，點樣為之連根拔起先？ 嗯， 係咪？喂，佢唔做區，佢冇咗區議員個位，佢一樣可以繼續接觸嗰啲。地區嘅人噶嘛，大佬 一樣有辦事處喺度嘅。 佢大把資源繼續可以做嘢噶嘛，辦事處就冇噶啦，自己俾錢開一個辦事處啦。因為區議員嗰辦事處係即係配俾你嘅，每一個區議員都有嘅。我哋咧近時做議員嘅時候咧，你要攞個地區辦事處係好撚艱難嘅，又要抽籤嘅，由區議員係優先嘅。嗱，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佢就一定有個辦事處嘅一個嘅啫，係嘛？一定有，你要開多個自己揞錢，係嘛？每一個區議員都一定會有個辦事處嘅，啊，呢個係必然噶啦，係嘛？咁所以即係你唔好話啲議座要有人教啦，你而家啲區議員都要有人教啦，大佬，係 嘛？學做 咁嗰啲黨嗰啲冇問題㗎，譬如你民主黨、公民黨嗰啲冇問題啦，佢有個黨啊嘛，係咪？ 咁但係單拖選嗰啲， 係啦，單拖選嗰啲嗱，好似呢個區，我一早講咗㗎啦，未咁大鑊嘅時候，我舊年即係早期我即係舊年選。即係咪選誒二零一六年選立法會嘅時候，我輸撚咗，咁佢真係幫阿劉慧晶拉票。二零一五年我幫佢拉票喺幾條街度嗌咪，嗰陣時佢輸百零票俾林家輝，我都話下一屆你贏撚緊嘅，係咪啊？咁啊林家輝之所以退落嚟，就揾個接班人，結果咪即係大勝咯，李文浩係咪啊？喺咁嘅形勢之下咪大勝咯。喂，佢上一屆二零一五年，屌你諗乜都係輸百零票啫嘛，咁點解唔贏啊？呢、這個區我印象最深刻嘅，最早嗰陣時零七年，應該係零七年啦嚇。咁我哋嗰陣時社民連就揾個人喺度選嘅，係好近嘅，唔知兩三百票嘅就係爭，係嘛？即係證明呢個林家輝後來入撚咗即係民主新動，咪入撚咗呢個咩啊？西九動力入撚咗梁美芬嗰度。系嘛？咁啊，經民聯咁而家咪瓜柴咯？呢啲係要早唞噶啦，咪已經係啱唔啱啊？ 咁所以成個選舉基本上就係一個意識形態選舉嚟噶嘛，係咪？博個電話啦，點 解？係啊，單生嚟 話俾我聽先得㗎，我路過講咧，埋呢半個鐘頭㗎啦。 你好，單生，教授同埋台長， 係你好。 係啊，巴明漢啊，簡山啊，巴基斯坦啊。 哦，又係你啊，唉，記得你，不明漢。 係啦，我想話俾即係我唔會恭喜香港人贏咗咁多，你知唔知點解呢？ 係你講。 學阿教授話齋，有冇發覺呢？贏咗咁多之後咧，攤凍咗啊！ 係啊，攤凍咗真係。 哇！你廣東話好。好醒神喎、 啊， 真係 大佬香港出世 ，因為你明唔明啊？我好熟民主派，我好熟佢哋，我以前喺秀茂坪住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咧，佢哋呢班人咧，而家又令到呢樣嘢又攤動咗，我哋香港人唔應該要攤動噶 ，OK？ 同埋咧，美國咧今次DT 咧 ，Donald Trump 咧。佢簽咗呢樣嘢咧，鋸一鋸中國嘅氣咧係好噶，因為中國咧呢五年至十年咧，佢招兵買馬，又喺非洲啊、亞洲啊，例如巴基斯坦啊，即係又四圍喺度即係俾錢人哋啊，佢諗住咁樣咧可以令到咧全個世界咧係佢控制住，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一帶一路， 但係係啦，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所以呢，你知不知道教授經常都說齋呢，年輕人一定要讀書啊。你讀書呢，你才會發覺呢 the world situation 是怎樣開始，就現在怎樣轉變，明白我的意思啊？ 是，對。 是一盤棋來的。我現在差不多50歲，我現在都在讀緊書的，我整個即係我個sitting room 嗰度全部都係書嚟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好嘢，喂，你識唔識睇中文㗎？ 你一定要讀書㗎，你先至會知道咧。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至而家發生緊咩事？但係好可惜咧，而家嘅年青人咧唔讀書啊。 係， 明唔明我意思啊？ 呢個係最大嘅問題。 佢哋一定要讀書，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中國咧。不是只是香港啊，新疆，你 Tibet， 你有仲有好多地方咧，啲人仲係好慘。 咪而家美國咪都好關注新疆嘅問題啊嘛，就係、是、一個香港 新疆。 新疆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新疆係而家恐怖啊！我呢度上個禮拜先同一個巴基斯坦嘅即係領事入邊啲人傾偈，係咪？我同佢哋講話，我話。唔好做人，唔好做人哋嘅狗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 人哋俾錢你，你就變成狗，唔係咁樣噶。你百幾二百萬人，差唔多有一個數字話三百幾萬人喺個re-educational camp 入邊，係咪？ 唔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係咪？係你共產黨話呢個再教育啫嘛？其實呢個就唔係再教育，係咪？屌你，即係呢個集中營嚟嘅。 因為我自己都認識啲新疆人喺白明漢，佢哋根本佢哋，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咧？我唔知你有冇去過新疆啊？其實新疆人咧就好嗰啲叫咩？佢哋根本唔問世事噶，佢哋中意食嘢、瞓覺、做嘢同埋祈禱，係咁多。你根本你知唔知而家大陸咧共產黨咧？我即係我唔係得罪啲漢人啊！嗱 ，OK， 我唔係得罪啲漢人 ，OK。他们根本呢就将汉人呢就派过去那边就开餐厅、开餐厅开客卡拉 OK 开一些地方等他们回教即是新疆那些人呢就 brainwash 等他们一些后生那些呢就跟他们 同化 搞在一起然后令即好像澳洲啊澳洲以前都是这样你应该你有个历史你知道澳洲都是即係佢哋 local people how they mix with 嗰啲土著啊，原住民 係啦，係啦。而家新疆佢哋根本想滅族，明唔明我意思啊？ 咁香港佢都想嘅一樣，香港都想。 你香港你記住咧，香港而家都係開始咁樣啊！ 佢 每年一派，佢每年俾咁多人簽證嚟呢度咧，根本佢哋想香港咧 slowly 咧 become exactly like China 啊！ 明唔明我意思啊 ？Population transfer。 我哋咧，我哋唔應該要 underestimate。我哋咧，香港人，我哋香港人唔應該要 underestimate。 所以你 贏咗，贏咗幾百隻，贏咗幾百隻 local 咧 district 咧，唔係好大件事嚟噶。OK， 係啱。OK， 多謝你電話。 香港人唔應該要，香港人唔應該要開心嘅。有咁多人，有咁多人傷咗、死咗，同埋喺入邊。我哋應該要幫佢哋祈禱啊！你明唔明意思啊？ 明白明白，好多謝你啊，簡生 啊！多謝曬，多謝曬。咁啊，簡生咧就喺英國伯明翰打嚟嘅，佢仲有自己整一個即係 Skype 啊，用 Skype 應該係用 Skype 嘅嚇。咁啊，其實佢嗰個講法咧就我諗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嘅人啦，係咪？咁係咪真係攤動咗咧呢個運動係嘛？同埋即係又唔可以低估， 即係中國對 中國對香港嘅嚇 嗰種高壓政策 嗰個壓迫啊，唔可以低估嘅。不可以話因為贏了呢場選舉之後大家咧就掉以輕心，係嘛？就應該隨時都保持警覺啊，要充分啊叻，係嘛？好，聽下俊嘅電話。 頭先博唔到啊， 俊。係你好，係阿教主台長你好啊，唉，啱先個垃圾 S 搞到睇人手短啊。啊，咁我想講咧，即係阿教主咧，你咪頭先話啊，可能即係呢個咁嘅呢個咁嘅鄧炳強啊，話可能。以暴制亂可能成功啊嘛，我唔係咁認為嘅。即係頭先咧，即係頭先我都有去中環嗰個集會啦，即係我其中一個都有去食棋嘅，啊，我都早走咗啦。但係咧，跟住又聽到喎，又話中環嗰邊咧無啦啦嗰班黑警咧又拉咗條友啊，無啦啦唔知點解。跟住喺街頭嗰邊，我覺得咧，即係以依家咁黑警咁嘅所作所為咧，其實根本停唔到嘅。你話止暴制亂咧，其實止暴制亂咧，奉旨個旨啦，即係啊制度個制啦。其實北坑係黑警嘅所作所為搞到即係搞到香港立立亂嘅咁樣啫嘛。但我覺得咧，如果佢想即係想停咧，係根本係要黑警自己停嘅。以依家咁嘅狀態咧，覺得咧。即係遲早咧，慢慢又搞又嚟料噶啦，即係我覺得 係， 即係啦， 好， 即係同埋即係下年係啦嚇，即係下年即係見到，即係你都知噶啦，即係點解要用比例代表制，唔係用呢、這個即係抽籍嚟選呢個地區直選啫。即係如果你見到區議會咁嘅狀態啊，你就知共產黨唔會俾泛民主派就算啦，喺個議會嗰邊過半啊，過唔到預算案都好大鑊啦，係咪啊？教授， 係啊，梗係啦。2014年咪當得咁多，係嘛？ 係啦。 好多謝你電話 ，OK， 好。咁我哋聽另外一位電話。 係，繼續麻煩你俾我睇下，係下一位邊個啊 ？OK， 係下一位應該係軒啊，阿軒哥啊。頭先喺個集會之後，有警即係呢啲警察拉人啊，即係證明呢個繼續要打。好，阿軒，軒， 係 聽到嗎？ 係嚇，聽到咁咁我哋即係中學生嚟，即係今年中六。 OK， 咁即係本身即係對。對嗰啲選舉係即係好關心嘅，包括你話區議會選舉今次即係前幾日嘅區議會選舉之前咧，都仲諗緊即係泛民會唔會真係好似2003年咁樣變遷咧？不過你話即係就算去到而家，佢泛民即使搞到300多席咧，咁我就即係雖然好開心啊，但係都有個關心，就係話即係你地區。突然間多咗咁多反對派，即係由本身即係聽話嘅啲，就變成有成400個就唔聽話，咁即係擔心即係會個情況更差，即係中央會對香港嗰個關注程度更加，即係更加去收窄嗰、那個 唔係關注㗎啦，那個係打壓嚟嘅，大佬嗰個係壓迫嚟嘅，鎮壓嚟嘅 即係我覺得就會比呢場運動之前嗰個打壓更加 嚴厲， 即係喺嚟緊呢幾年會太過，即係會更加犀利。 OK， 好啦，多謝你電話啦嚇，我哋聽下一個電話。 下一個應該係阿黃生啊。 黄生你好，请讲。 喂，系你好，我仲打算想问一个问题啫嘛。而家人权法案通过咗咧，我惊住先大镬啊！因为嗰个特朗普，即系嗰阵时习近平咧，唔敢出解放军，就惊你出呢招啫嘛。而家话都出咗，佢老羞成怒，出解放军噶咯。 咁啊，未必喎，你真系咁惊， 系咪啊？ 解放军系点咧？ 我觉得佢会发烂渣。发烂渣咯，华侨都诶惊、啊、你有咩人权法案通过咁，而家最终华侨都系啊，咁啊，诶，咁啊冇晒顾忌添。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系啊，又系嗰句吓，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啦，真系我只可以咁样答嘅啫，即系我都 唔识。咁多系咁多，即系惊呢样嘢。 咁你而家呢个讲法，你系惊啊，定系你好似我咁拭目以待咧？嗱，我问你啦。 我估佢會嚟噶啦，今日新聞都賣佢解放軍。 你估佢會嚟，咁你驚佢嚟啊，定係唔驚佢嚟啊？ 我覺得佢會嚟咯，咪有都。 唔係，而家問你係驚定唔驚先？嗱，佢嚟，咁你驚定唔驚先？嗱，起碼你走唔走先？如果佢嚟，你走唔走先？ 唔走，邊有資格走咗我啲窮人一個？ 咁我就答你，我就拭目以待啦。 系， 我仲有就答你就到新聞咁啊，咁啊咪點啊？ 都係嗰句咯，咁講啊，要嚟就要嚟噶啦嚇。 即係佢 早晚都要嚟。 而家個講法就係、是，我覺得習近平呢條友傻佬冇蠢嘅咁啊，呢條友冇嘢做得成嘅。 好， 多謝你啊！啊，多謝 嚇。咁誒，即係呢位 黃生 個講法就係咁樣嘅嚇，即係話而家佢美國政府都簽咗呢個人權法案，咁啊，跟住共產黨會老羞成怒，還撚掂都係啦，我就 一拍兩散啊， 咁佢就有呢種擔心啦，我當係。咁我嘅講法就係我哋拭目以待 啊！ 我都想見下即係 解放軍 入城嗰個壯觀嘅場面啦，係睇下係咪雞飛狗走啊？嗰啲咁樣幾好啊！人生難得，屌你咁樣做呢個歷史見證人係嘛？屌你見到共產黨點樣摧毀香港係嘛？ 咁我哋下一位就是陳小姐啊，陳小姐先講啊，冇咗啊！好啦，咁咪哦吓 ，OK 得啦， 咁啊好啦，我哋听电话听到呢度为止啦，系咪？咁啊，仲有几分钟咧，我啊想提醒各位交台费喎，点解我哋都冇提过？你喺度我都留意到你都冇提过，即系我哋伟大嘅即系 My Radio 嘅台长咧，佢就好捻过瘾嘅，佢关人捻事四个大字，系咪？喂，今日系廿几号啊？ 28 系咯，咁你都之前嗰八日我冇見到你叫人交台費，即係我哋好撚多錢而家，大撚八俾錢，係嘛？唔係啊嘛，係咪？咁我所以啲人話：屌你又叫人攞錢啦！咁你唔撚使俾錢嘅咩？原來係咪？你唔撚驚爛春袋嘅係咪？係嘛？我哋而家做到咁撚辛苦係嘛？咁你唔使俾錢嘅，咁所以要交台費啦係嘛？咁仲有鬱敏射馬咧，25號開始開賣嘅，今日就已經係28號嘅啦啊！下個月12月份嘅鬱敏射馬啊，$400。咁另外 My Radio 嘅台費嚇，即係每個節目77.7，咁啊隨緣落座啊，咁另外就拗就係呢一個即係《癲狗日報》，《癲狗日報》咧，原來我哋即係我唔知啊，總編輯你有冇睇到份名單咧？我哋而家有7-8個記者喎，原來 有， 好撚犀利喎， 有 full talk 即係喺你揮下都好撚勁喎，人強馬壯喎。 我哋仲喺即係立法會入邊咧，都可以做一個即係網媒啊， 未得未俾你嗰啲證，唉，唔好噏得咁撚快住申請緊啊！即係我可能要打個電話俾阿陳維安問下個秘書長，屌你乜？我哋係正式。 即係註冊刊物， 註冊刊物， 而且係一份歷史悠久嘅即係報章啊！ 咁希望大家即係啊繼續支持 My Radio 同埋《癲狗日報》啊！請你即係台費咧就上去我哋嘅網頁可以 PayPal 交，又可以銀行入數，又可以上嚟交錢啊！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即係生存發展啊！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好易瓜柴啊！好啦，節目時間到啦，拜拜。